北京时间16点整，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箴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，把这个临床上啊，怎么去查这个啊肾虚啊，上档节目给做了介绍，还有一些内容啊还没介绍完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啊，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啊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，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， 李老师。 哎。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肾虚的查病方法和大家讲讲吧。 嗯，你看我们在讲上档节目时候，是吧？说查这个足跟痛，你不管是啊是长了骨刺也好啊，你还是呢这个蹲了屁股墩伤了骨也好啊，这个呢都影响了啊这个肾的功能的紊乱和降低啊，统称还是肾虚。 嗯。 咱们再说说啊，最后一个， 肾不好还会出现脚肿、腿肿、全身肿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 肿， 嗯，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， 嗯， 是吧？首先就是脚肿， 对， 啊，脚肿继而呢，最后全身都肿， 脚肿、腿肿，慢慢的就往上蔓延， 嗯，这叫肾衰竭了， 嗯， 啊，这就甭问了。是吧？肾衰竭了，啊，肿，小便，啊，一开始还能滴得出来，到最后小便也没了， 嗯， 是吧？没了，是吧？这个通道也不通了，你想喝水、吃饭，它离不开水啊，是吧？最后它排不出去，那肯定要肿，所以它的症状是从脚上肿。 开始的时候脚面肿，后来呢慢慢的到脚脖子肿， 嗯 嗯， 最后继而全身都肿了，小便排不出去，完了肾衰竭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就甭说了，这查病更简单了， 对 啊，这就甭解释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我们说说呢，什么呢，是吧？有的人呢脚脖子肿，我们这给大家说一说。 那脚脖子肿是怎么回事呢？ 哎，这里边也分出阴阳来了。 哦， 啊，跟大家也谈一谈，是吧？说我们看了这个脚，是吧？说我这个脚肿了，有时候我们就问，哎，你脚脖子是内侧肿啊，是外侧肿啊？是吧？我们都这样问。哎，聊起来看看吧。哎呦，他说内侧肿。 嗯。 哦，内侧肿啊，属于什么？属于阴的，是吧？腿的内侧嘛， 对， 那属于阴的，啊，这阴里边呢，啊，这个我们还得分， 嗯， 哎，啊，脚呢，脚肿啊，脚脖肿啊，在临床上也比较多见。我们怎么区分呢？啊，有的呢，它不是水肿。啊，它有的呢是水肿，你看我们结合着分阴阳嘛，是吧？这我们也要把它说上，是吧？啊，属于阴，啊，这是分出来了，内侧外侧，还分出来什么呢？是气肿还是水肿？ 那怎么去区分这个气肿和水肿呢？ 这个也非常的简单， 嗯。 啊，我们就按一按就行了，是吧？说按一按怎么能看出来呢？ 嗯， 按完了以后很快啊又鼓起来了，复原了，这叫什么？ 叫气肿。 气肿。 嗯， 如果按起来半天都不起来， 那个就是水肿。 水肿啊，气来得快嘛，是不是？你像我们打气儿，是吧？揣上几管了，那个带就鼓起来了。要是灌水呢，它不就慢吗？ 对。 哦，就那么个理儿， 知道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不知道呢，啊，你就不好应对了，啊，属于气肿呢，你就应该呢补气啊，行气啊。 嗯，就从气上调。 哎，你要是水肿呢，你得利尿啊。 对，从利水上的调。 就是啊，所以你要不知道呢，那你就不是那行了，你要知道说哦，我那你来半天不起，啊，哦，这是水肿。那水肿你就来点偏方不就行了吗？ 对。 啊，来点薏米仁。 嗯。 是吧？薏米仁嘛，是吧？煮粥喝，是吧？嗯、啊，如果发现呢还有点热乎，那薏米仁加点赤小豆。 嗯。 是吧？这都可以啊。啊，喝着来点冬瓜汤，啊，喝来点玉米须子水。 最快的我觉得还是玉米须子水比较快， 是吧？ 嗯， 那个哥不花钱了，那个多少卖玉米时候存点是 啊，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， 省事儿。 这个对这个腿肿就是喝上，有的喝七八天腿肿就消了， 是吧？ 嗯， 啊，凡是这方法就是自然的方法，它简单啊，那这对身体没有害处，是吧？但是你要吃利水的药那就不行了，啊，他还得补钾， 嗯， 啊，所以说你吃这种药，你还为了造成是吧缺钾，你还得补充，啊，所以这样就费事多了，啊，你用自然的药食同源，啊，他就不需要了，是吧？他自然的东西嘛，是吧？这个药它不是双面嘛， 嗯， 啊，双刃，是吧？它又治病，它又导致病，啊，那个是治，两个都是治的因，啊，一个是治疗控制的意思，嗯、啊，一个治，另一个治呢是导致的治，是不是？他给你解决问题，他又给你造成点问题， 嗯， 就是这意思，啊，你自然的东西呢，它就没有这个， 对， 我们为什么要推广自然的方法？是吧？我们能用自然的方法呢，我们就不用那些化学药。 是的。 啊，是这个道理。啊，啊，说我没有这方法，那你就只能用那个。 嗯。 是吧？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，哦，当你按下去半天不起来就是水肿。水肿你就可以喝这个，熬这个薏米仁。是吧？如果发热啊带红，那是薏米仁加上什么？ 赤小豆。嗯。 是吧？另外呢，是吧？特别是天热的时候，是吧？下雨，啊，这个你肿不肿，你都得经常吃点啊，喝点冬瓜汤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哎， 这个利水的效果比较好。 哎，对对。另外，它利水，它不还减肥了吗？ 嗯， 是不是啊？减肥了，嗯，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我们就清楚了，啊，这个外侧呢。是属于阳虚，啊，阳虚水泛，啊，阳虚呢，我们也讲过了，啊，因为湿阻阳，啊，阳气受阻，啊，形成了一个是吧，恶性循环，啊，恶性循环，这所以呢，要首先呢，去邪扶正， 哦， 这句话又说上来了， 又说上了， 啊。你把那个湿去了，这个阳气啊，慢慢自己就恢复起来了，是吧？如果你不去邪，啊，就成了是吧？按倒了葫芦飘起来，好两天赖两天，是吧？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不是？另外呢，还有这个肿，我们也跟大家说说，是吧？这种除了这个方法，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肿来解决，是吧？就一定。啊，你身上有垃圾，一定要把门打开，是吧？什么门啊？就大小便的通道这门。 那怎么去打开大小便通道的门呢？ 哎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再补充一点儿，是吧？咱们知道脚心，脚心是什么穴呀？ 涌泉穴。 涌泉穴，涌泉穴是哪一经啊？ 肾经的。 你看看， 嗯， 啊，肾经，是吧？ 你看有那肾呢，要看看那涌泉穴，有的人呢那个位置啊，脚心呢没有肉， 也是一个坑。 哎， 塌陷下去了， 也不饱满。 嗯， 这也说明一个，是吧？所以需要查的地方很多，是吧？我们都给带上一句，是吧？大家看，另外做什么呢？是吧？肾也是反射区，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，是吧？这个呢就专门利湿的，啊，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脚图就能看出来，啊，这你做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，这就等于什么呢？打开了，是吧？人体的四大通道之一，小便的通道。哎，排这个湿， 可以起到这个刚才咱说那个利水的作用。 利水啊， 嗯， 是吧？你看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，这不就打开口吗？同时你按摩这肾，增加肾的功能，又把这通道打开了，多好啊！这个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可以说从头讲到脚了， 对 啊，把一个相关的啊，肾虚的一些情况啊。和大家做介绍，哎，同时呢，在讲到这方面也涉及了一些其他的病，是不是啊？ 对，也涉及到了，我们就多谈一些， 哎，多谈一些嘛， 嗯， 是吧？都是与健康有相关的，都是我们临床经常发现的，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茫然，更不知道啊，用什么简单的方法解决，啊，多说几句呢，是吧？也挺不错。我们给大家捋一捋吧，对对笔记吧，是吧？从这个高度啊来回顾一下啊，我们讲关于冬季养生这方面的内容。第一个是吧，季节养生这块内容， 嗯， 是吧？大家呢听了，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当中啊，把这个中心思想啊，重要的一些啊内容，是吧？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它提炼出来，是不是？提炼出来呢，这用于我们的啊实践当中啊，目的是在于运用啊。我们讲这么多知识啊，它能不能对大家的这个三方面啊，一个对大家的这个啊健康意识是不是有所提高？ 对 啊，一方面呢就是在啊知识方面啊，包括预防啊，啊，包括养生啊、保健呢、啊这方面啊，这知识是不是得到了一些新的啊内容啊，有新的认识的提高啊？另一方面呢，那就是在什么呢？在这个方法上，哎，你说我什么都明白不做，这个也起不到什么作用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三方面。啊，我们结合这三方面呢，我们把这个知识融在我们的实际当中，啊，这样呢才能理论结合实际，啊，发挥的啊它的作用，是不是？这块是季节养生，这个季节养生的特点啊有一个中心点，啊，就是这个阴阳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就是阴阳问题，啊，这个我们还从三个方面都说了。啊，一个是从五季啊，五季呢通五脏，这个角度说了， 对， 啊，又说了呢上半年和下半年， 嗯， 啊，又说了什么呢？夏天和冬天，是吧？夏季养阳，冬季养阴，啊，上半年呢啊是生发散，啊，下半年呢沉降收，哎，都说的是这个啊阴阳之间的一个变化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五季又不一样了啊，五季啊，春天有风啊，夏天热呀，暑啊， 对， 是吧？秋天燥 啊， 长夏湿啊，嗯， 冬天的寒呢，啊 哎，对， 嗯， 这些你说对大家生活生产是不是都有影响？ 对， 哎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听气象预报啊？不管你是干哪行哪业的啊，它都与你的这个工作息息相关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最主要的是和我们的一些人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。 哎，我们重点就说这一块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好，这是第一大部分，是吧？咱们呢，是吧？做一个 回顾。那么第二个部分什么呢？ 第二大部分呢，李老师给我们分析了肾虚的四种的临床表现症状，这部分讲的比较多。 这块呢，我们讲这回呢特别突出了这个阴阳大纲。 是的。 是吧？阴阳大纲。而且呢，这个不仅仅是把这个四个啊肾虚的临床表现啊，肾阳虚、肾阴虚啊、肾气虚啊、肾精亏啊，不仅仅是这个内容。 对，又给它扩展了。 而且说，哎，对，在这个扩展出来了啊。你看，我们讲到阴虚的时候，大家特别注意，是吧？我们说阴虚了啊，阴虚的程度、阶段还不一样。 对，初级阶段是什么症状？中级阶段是什么症状？再进入了第三个，就是阴虚阳亢的阶段是什么症状？ 来，讲完这个之后，是吧？我们给大家分析了，说怎么就阴虚了呢？ 对， 是不是？对吧？叫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是吧？你没有找到啊发生的根源，所以你也不可能啊去从这根源着手啊去调理去，去杜绝去。是不是这样？ 对， 所以这就要怎么叫讲到位啊？哎，我们特别提示了，是吧？男人呢多阳虚，是吧？ 女人呢 多 阴 虚。 嗯， 我们又讲了什么是阳，什么是阴。 对， 是不是？这块内容啊，还是比较多，是吧？可能大家听了以后啊，真正把这个啊全都记下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把这些。提炼提炼啊，提炼出呢啊三个方面啊，一个是什么是基础的东西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哦。基础的东西就是阴阳辩证，在阴阳大纲的基础啊，你要找出你关键是什么。关键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平衡二字，是不是啊？平衡，阴平阳秘就是健康，所以呢它关键问题就是平衡， 使它趋于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。 我们学这个知识的目的呢啊，就是在于运用啊，怎么去用，就结合自身。 嗯， 啊，因为我们提示了嘛，健康握在自己手里嘛，是吧？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啊。那你这个情况你不知道，那你谈不上什么主动权了，是吧？ 对， 所以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摆着啊一台的啊这个平衡仪。 嗯， 啊，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，你看我们说了三个方面，什么是基础，什么是关键，什么是重要的。 对 啊，你把这些问题啊重要的呢，我们讲的都是五季养生，讲的什么啊？ 重要的 啊，重要的东西就是五脏吗？ 嗯，主要是养咱们的五脏， 是吧？你每一个环节这是重要的，每一个阶段，是吧？要把这个阶段的重要的任务，你必须头脑必须清晰，哪一道环节都不可轻视，是吧？因为中医讲啊，人是一个整体呀，啊，有病应该抓什么呀？是不是应该抓根本源呢？ 对， 啊，什么是根呢？哦。肾是人之本，对吧？脚是人之根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呢？啊，这个肾中医相当重视。你像我们说的啊，人的生长盛衰亡是什么？ 是肾的标志。 哎，肾的标志，是吧？你看肾主一身之阳，肾主一身之阴， 对， 是不是啊？ 嗯 嗯，你看还有呀。久病及肾，你看这多少啊？腰为肾之府，你说多少人一过四十腰疼的多不多？ 多 啊。你再看看上了年纪，是吧？骨质疏松的，是吧？这个骨质增生的， 患有骨关节疾病的比较多， 是不是啊？ 嗯， 那中医都认为是肾呢，肾主骨啊。 对， 肾开窍于耳啊，人到老了是不是不是耳鸣就是耳背？ 对，大多数表现就是耳背了， 对吧？ 听力降低了。 嗯，你看 肾四二便，你看 大小便的闸门出现问题了， 多不多？ 多 啊！我们用两句话高度概括了，不是闸门紧就是闸门松。 嗯， 闸门紧了便秘是吧，大便不爽解不下来啊！你看我们临床发现的啊，最长的时间有多长时间啊？将近一个月。 嗯，20多天不大便。 20多天吧。 嗯。 啊，结果结四大便还得非常隆重，是吧？带着儿女哈去医院结四大便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的人呢，闸门不灵，啊，太松了，是吧？哎，小便您接下来一磕子，啊，怎么样？自动化了。 嗯。 是吧？大便也是一样。是吧，哎，一放屁坏了，一击过裤子又啊污染了又脏了啊，就不灵嘛，啊，次数多，大便不成形，这都是什么原因？都是你看是不是？所以肾呢，这个在中医啊，哎，所以相当重视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冬季哎养这个肾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，是一个重点， 是关键的关键，重中之重， 重中之重啊。 嗯， 因为从阴阳角度啊，我们这一直啊，这从阴阳角度可讲了不少相关阴阳方面的知识， 对， 是吧？你看我们就说了啊，夏天养阳，冬天养阴，你看是不是？ 嗯， 啊，它就是阴阳的一个养阴的一个关键时刻呀， 对 啊，所以这方面啊知识很多。还有呢啊，冬令进补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 冬令进补啊，所以大家呢应该记住哪些啊？我们冬天，比如说现在正过冬天了啊，我们应该怎么过？注意哪些问题？那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。 是的， 啊，然后我们补肾，我们怎么去补？ 嗯，这一块， 哎， 嗯， 就是啊，咱们结合这个啊，到了冬季。特别的凉， 对，比较冷， 比较冷，所以这里边首先第一就是一个防寒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 哎，注意一个防寒问题啊，在防寒问题上，我们说怎么注意？你看大家一提防寒，首先告诉大家是什么呀？啊，多穿一点， 对， 啊，是不是这么讲的？ 嗯，一定要保暖。 其实啊，这只是。防了一方面， 那还应该怎么去防呢？ 那啊，最平常、最简单啊， 嗯， 最表面的东西了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防啊，哎，除了这表面的文章，说你还有内里的文章，对，还有内里文章。因为说我们到谈到这个防寒啊，我们知道了啊，受了寒以后。首先会造成我们机体什么影响，又产生什么危害，这点你必须知道，是吧？寒伤血啊，它要收缩呀，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热胀冷缩，嗯，这一缩，对我们机体什么有影响了？第一，血液循环有影响了， 影响到咱们这个身体的循环这方面， 循环慢呢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你听听，血得寒则凝，啊，翻过来告诉你什么？得温则行， 嗯， 是不是？哎，对血液，啊，严重了以后呢，造成什么冻疮？冻疮是什么？淤血了， 就是淤血的表现。 淤血了， 嗯， 是吧？今天时间到了， 好的，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 嗯， 好，朋友们再会。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